咦，为什么我成日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Radio 的直播节目的？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Radio 的频道了。 梗係啦，嗱，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啊！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 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大家好，歡迎收睇玉敏踩場。今天是2021年9月6日。咁啊，早兩日咧，呢、這個即係嚇，即、係超級巨星啦，都算係嚇，即、係一位40歲嘅嚇，即係呢個超級巨星謝霆鋒。謝霆鋒就應該係1981年出世嘅，我記得好清楚嘅。咁啊，即係呢位即係紅遍港台，即係成個華人圈都非常之即係啊，係人都識佢噶啦，係咪？咁我對佢嘅印象都好深刻嘅啊！咁即係唔好講話，因為佢細細個我識佢嗰啲啦。咁而家講呢啲冇意義嘅。而家佢係喺個即係整個中國大陸嘅呢個收拾演藝界嘅呢一個運動裏邊咧。佢唔係被收拾一個，其中一個啊，而係佢好醒目啊，係嘛？做過勇敢中國人，我已經申請退回呢個加拿大護照，退回加籍啊。咁最近對嗰啲藝人嘅整肅咧，大家即係都非常之有興趣啊，唔好話關心啊，即係香港問題擺埋一邊啦，兩岸問題即係台灣都係擺埋一邊，跟住哇，吳亦凡性侵案。跟住趙薇事件，咁而家呢個啊霆鋒哥哥接受呢個央視嘅訪問啊，咁就即係佢嗰番説話，大家即係而家網上可以睇到噶啦，係咪？咁我哋因為版權嘅問題咧，我哋只可以 cap 呢啲圖嚟睇嘅啊。咁佢大概意思咧就話咧，即係佢接受央視訪問，佢話最近有啲評論咧就問佢係咪有外國？你唔係加拿大人咩？咁樣問佢係咪加拿大人咁啊？咁佢話佢而家喺度申請緊，即係退回加拿大國籍啊，因為佢係呢個佢本嚟就係佢香港出世嘅。佢話佢，我好似覺得佢又係咪香港出世咧？咁啊，拉姑同阿謝賢就移民去咗加拿大，咁又喺温哥華，咁佢好自然就成為加拿大人噶啦，係咪？即係如果佢喺加拿大出世，就肯定係加拿大人啦，係咪？咁就算佢喺香港出世。咁佢父母都攞到加拿大籍㗎啦嘛，當年係咪？咁佢一定係加拿大人㗎啦。不過細細個咧，兩兄妹就成日俾明報周刊就過年咧，就一定要影一個即係一家四口嘅賀年嘅照片嘅。啊，咁佢就好憎呢樣嘢嘅。後尾即係佢有一次同我講，我極之討厭係嘛。咁當然而家紅到不得了啦，即係佢呢種紅咧，即係同佢老豆嗰個時代係唔同嘅，係咪？咁佢揾嘅錢就多佢老豆 N 咁多倍。仲有咧。呢位老哥就好識投資嘅嚇，即係買咗好多鋪嘅香港，所以佢真係即係老實講，當然啦，佢而家要保住佢呢一個即係喺中國大陸嘅嗰個所謂地位喺演藝圈，佢要咁樣做啊，係嘛？咁但係事實上佢唔咁樣做，佢唔會餓死喎，大佬佢大把錢嘅，可以話俾你聽，係嘛？咁但係佢就話佢喺香港出世啊，所以本嚟就一個中國人㗎啦，係嘛？我而家就已經申請要退回呢個加拿大籍，係嘛？咁好明顯呢啲咧，即係老實講，係嘛，都係為咗要保持翻佢，即係喺嗰個演藝界啊，喺中國演藝圈啊嗰個地位，係嘛？咁老實講啦，退回加拿大護照或者退回加籍有乜咁奇怪啫？可以攞翻噶嘛？知唔知啊？係咪？香港有幾多加拿大籍嘅立法會議員咧？係咪？即係佢之前係加拿大籍，為咗參加呢個地區直選咧？ 他就退回呢個加拿大籍，話退即係叫做點啊？即係送翻本護照俾人，咁你要申請噶嘛？呢個都要寫理由啊等等噶嘛。咁你恢復翻嘅時候，佢又會問你噶嘛。咁譬如好似陳偉業咁樣，或者係我嗰陣時寫文聯同埋人民力量嘅黨友，咁佢而家翻温哥華啦，咁咪繼續做加拿大人咯。咁但係佢做議員嘅時候，佢為咗要選呢個地區直選，佢咪要放棄加拿大國籍咯，係咪？咁但係跟住落嚟，而家佢做翻加拿大人喎，係咪？另外一個就鄭經翰啊，又係我好熟嘅，係咪？鄭經翰而家咪又喺温哥華，係咪？鄭經翰咁佢又選過一屆立法委員噶嘛，立法會議員噶嘛，佢做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喂，佢梗係要即係取消嗰個加拿大籍啦，唔係佢唔可以參選啊嘛。但喺立法會咧，根據基本法咧，如果你係攞你係功能組別嘅咧，就唔使即係你有外國籍都得嘅。咁其中一個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嘅就係梁君彥咧，立法會主席係嘛？佢本嚟就係即係英國籍嘅，咁但係佢係功能組別選出嚟嘅，係嘛？咁佢就唔需要即係去取消呢、這、一個即係英國個國籍。但係後來佢選立法會主席咧就唔得啦。因為呢個咧，基本法規定立法會主席咧就唔可以有外國國籍身份。香港好多喂嗰啲官員係咪？喂啲外都係有外國籍噶啦，大佬係咪？除咗你做即係呢個所謂政治任命嘅官員，三司十三局啊嗰啲你一定唔得啦。主要即呢個係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任命嘅官員係咪？即係個政治任命係由呢個國務院任命嘅咁。咁你就唔可以有外國籍啊嘛，係咪？咁其實呢個以前都唔成問題嘅，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要清算你班演藝界啊嘛，大佬係咪？即係吳亦凡嗰個就因為你有即係刑事犯罪咧，性侵啦，係咪？咁其實都睇佢唔順眼噶啦。最近有一種即係清算嘅嗰個對象就係梁炮啊嘛，係咪？而家紋身都唔得啊，係咪？你裝扮到鬼五馬六梁炮嗰、那個即係廣東人或者叫乸型，但係乸型啊難聽啲啊，係咪？兩炮，即係嗰其實我哋講得比較中性啲，就係、是、中性打扮。咁呢個學韓國噶嘛，大佬，大家睇翻啲韓國嗰啲即係嗰啲樂團，係咪個個都中性啊？係咪啊？咁呢個係一個風氣嚟噶嘛。咁我哋大陸又照學，係嘛？又出產咗好多嗱，都係咁嘅款嘅。你睇韓國嗰啲係咪咁樣？日本係咪咁樣？係嘛？咁呢個係喂有年青人接受係嘛？咁佢喂呢個係市場經濟嚟噶嘛？而家問題就係中國就要摧毀佢而家定嘅呢個市場經濟，呢個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咁樣，咁就要清算你呢班人啦。嗱，過去有啲人都已經有啲即係比較保守嗰啲，即係嗰啲所謂保守派啊，即係思想比較保守嗰啲，都有種睇法就係、是、喂呢啲咁嘅款點可以喺中國出現呢？咁啊，即係有好多人都覺得唔得咁啊！哇，但係真係有一段時間。佢就係一個消費市場嚟嘅，大佬，一個好重大嘅市場。嗱，而家呢條產業鏈咧，已經係即係俾鄧小，即係俾呢個即係習近平一手摧毀嘅啦，係咪？咁佢有佢嘅中國夢啊嘛，中華民族復興啊嘛。咁你而家呢班咁嘅人，喂，成行成市，跟住又賺好多錢，跟住又影響好多年青人，係咪？即係等於我即係上個月有一集講，喂。呢、这個中國嘅青少年識呢個吳亦凡多過識你習近平喎、哦，幾大鑊啊？你話係嘛？呢、这個係意識形態鬥爭，所以咧，習近平最近即係黨校裏邊講：喂，你冇即係你唔鬥爭，你想過安樂日子啊？想過太平日子啊？喂，呢、这個咪即係學毛澤東當年，毛澤東有個名言啊，係嘛？有一句名言，呢句名言係咩？與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不鬥閃嗎？係嘛？咁當然佢呢個係講無產階級，即係嗰個無產階級專政有通過呢個階級鬥爭，係咪？而家呢個係咪階級鬥爭呢？即係佢冇階級鬥爭之名，其實亦都係階級鬥爭啊嘛，係咪？嗱，你謝霆鋒係咪？佢逼不得已而家喺要喺央視喎，大家睇下嗰個係央視嘅訪問嚟嘅喎。仲有嗰個主持人問佢嘅時候，啲問題引導式嘅喎，係咪要俾啲年輕人一個榜樣啊？係咪會提攜佢哋扶植佢哋啊？你係咪有好強烈嘅民族主義精神啊？咁樣問佢嘅喎，大佬佢答啊，佢唔知答你好定唔答你好，佢哦咁啊係啊咁係嘛？乜嘢叫民族主義精神？你問謝霆鋒佢識唔識？係咪真係係咪？我就真係話佢100%唔知咩叫做民族主義精神，就是、愛國啦，係嘛？支持共產黨啦，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是中國人啦，咁咪搞掂咯，係咪？ 所以即係而家嘅情況，基本上就係一種即係習近平講得好清楚，呢個係鬥爭嚟噶嘛，係爭在冇講階級鬥爭啫嘛。對於階級鬥爭，毛澤東嗰個階級鬥爭，或者當年即係中共個極左派嗰個階級鬥爭，其實係一個權力鬥爭嚟。咁你要消滅劉少奇，消滅呢一個彭真，係咪要消滅鄧小平呢一啲所謂走資派？咁而家你走資走咗40年喎，咁你要消滅邊個咧？呢40年形成咗成個龐大嘅嗰個社會體制，同埋嗰個社會結構，係咪？你一下子你點樣將佢可以即係打破咧？即係我就好懷疑嘅。咁而家咧，即係你睇到佢就先向啲企業家喐手，跟住就嗱，我哋唔需要講咩大道理嘅，其實呢啲係常識嚟嘅。你諗下一個即係仍然堅持所謂一黨專政係咪極權統治嘅一個國家係咪？在過去40年嗰個經濟的成長，每一年幾乎是兩位數。有些人就覺得，喂，佢點樣可以做得到呢？點樣可以做得到呢一步呢？係咪？咁我的講法同有一些人的講法就稍微有啲唔同㗎嘛。即係有些人的講法咧，就話呢幾十年來咧，即係經濟發展的歷史嚟講咧，即係你維持長時間的嗰個經濟高速增長，呢個係唔容易嘅。嗱，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係咪？即係呢個歐洲啊、日本啊，佢就喺廢墟中成長啊，平拎白能嘅係咪先？咁你中國嗱，當年就係40年前，1976年之前咧嚇，即係40幾年前，1976年之前，你係一個所謂即係大鍋飯嘅時代，集體經濟、計劃經濟係嘛？咁所以當年呢個人民公社啊、大躍進啊呢啲係嘛，佢主導咗成個即係呢一個中國嗰個經濟發展，呢種經濟係唔會有發展嘅，係嘛？即係大家攬住死嘅啫，係一個所以嗰陣時話共產主義社會就係一個共慘社會，或者一個共貧嘅社會。咁你而家今天習近平講嗰個係共富，但我要話俾大家聽，呢、這個共富咧，嗰、那個共字咧就係、是、共產黨嗰個共，就唔係一齊，係嘛？咁呢個後話啦。呢幾十年來點解個即係經濟可以高速發展咧？就係、是、第一，你容許有私有財產，咁你有個刺激、那個追求利潤嘅動機，係咪？仲有即係。你呢個市場經濟係嘛？由原本嗰種集體經濟變成市場經濟，有私有財產。喂，你呢一個所謂經濟增長係必然噶嘛？呢個內需市場咁鬼大，大佬啊，係咪先？但我嘅睇法就係、是、好簡單啫。你釋放咗10多億人口個生產力，係嘛？咁你嗰個經濟成長一定係高速發展噶，係嘛？10多億人喎，個生產力被釋放喎，係嘛？同舊陣時嗰種所謂即係計劃經濟、集體經濟完全兩回事。史太林之所以失敗，咪咁解咯？克魯曉夫要調整，就變咗蘇修啦，修正主義啦，係嘛？嗰陣時毛澤東為咗鬥呢個蘇修，咁啊將呢個即係個鬥蘇修係藉口啫，但係鬥你劉少奇係嘛？跟住咧就走資派還在走，嗰啲極左派喺毛澤東死咗之後，仲有一段時間喺度，所以。反擊又傾翻岸風，呢、這個華國鋒時代，但係華國鋒嘅力量好微弱咧，大佬嗰陣時嗰啲軍頭許世友啊、葉劍英啊，全部撐鄧小平，咁啊鄧小平復足啦，凡事派咪玩完咯，跟住正式由即係呢一個1978年係嘛，即係鄧小平復出呢個中共中央11屆三中全會之後係嘛？咁啊，正式控制成個中國嗰個即係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咁然後有幾十年嘅呢個所謂經濟嘅高速發展。咁但係呢個政治體制一日唔改，你都一定會出問題嘅。所以而家點解要揾你啲娛樂圈嗰啲人嚟開刀？咁你唔好彩啦！而家呢個係佢要即係啊，要劫財嘅時候啊嘛，即係講句難聽啲，共產黨等錢使啊嘛。休息一陣。